决定了，按级别走，营长嫂子，你先来。 好的，嫂子你先来。 好，我先来。 连长嫂子，做好准备。 好的。 嫂子，嫂子你别哭嘛，嫂子你这样可不行啊，这个大孩子你得使劲啊，他听不见，大点声喊， 使劲使劲，嫂子。 哎呀，嫂子你这么着，嫂子你两个手转圈，你往下使劲，声音就从上面出来了，转圈往下使劲，往下使劲，转圈。 不行 不行，哎呀你还不使劲呢，你 就是 老崔呀。嫂子，说下家里的事情。 说家里， 再说家里的事情。 家里都好， 家里都好。 你的爹好，你娘也好， 爹娘都好。 你的鸡好， 鸡好。 鸭好， 鸭好。 反正猪、羊、马的，那个都好。 嫂子，咱别老光说动物，咱说点人的事。 对，说人的事。 上次你走了之前，咱家驴就怀上了。 你走的时候，咱家驴怀上了。我娘哎，老崔呀，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， 给孩子起个名吧。 老崔呀，给孩子起个名吧。什么？哦，老崔说了，孩子名字叫随便。 随便， 对，随便， 随便好，嫂子。 你歇会儿，没时间了，放放嫂子。没有时间了， 快点，妹子，快快快！ 呀，嫂子，什么时候你还念什么狗子呀？ 没事，没时间，啊，没时间，我不念了。你说，你 来，宝宝，你来，你来。 好了， 哎，干什么？ 他能看见我吗？ 能。 能看见就好。班长，我们不能停吧？ 不能停了，嫂子，这是牌坊。连长嫂子喊完以后，我们必须抓紧时间。哎呀妈呀，嫂子，你要干什么？ 班长。 老公，我是宝宝。 你来谁说？你每次回来都是冬天，你都忘了我夏天穿裙子是什么样了。所以我今天可以穿上这条裙子，可是我过不去。你就好。 不早说呢，连长，咱们家幼儿园当老师，老师也好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母。 啊，还有，我们家门口通地铁了， 你们家地铁通过去了。 2块钱随便坐。 好的，没有时间了，咱说最重要的。 重要的， 哎。这话我还不合适啊。 哎呀，班长，那有啥不合适的，快点大声说吧。 老公，我爱你。 哎呀，班长使劲儿啊。 老公，我爱你。 班长，攥着拳头往下使劲，声音都从上面出来了。 我替你， 你别念， 我真的不想念了， 你 别念。老军爷，听好了。